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4月23日，一次常规的文物排查工作正在进行。 你这个土硬吗？这个形状，这个弧度是吧？它的口大概就是这个椭圆形的。 现在已经接近于找到地道口了。 对，这个范围之内已经是地道的入口了。 这片看似普通的废墟，引起了文物工作人员极大的兴趣。 身后的废墟是王长村地道遗址，这个地道呢，发掘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平南大兴红色文化遗存。现在正在做的呢，是对王长村的地道遗址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希望将其纳入到大兴区文物保护的体系中来。 抗日战争时期，大兴地区属晋察冀边区冀中第十军分区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北部顶角区域，平汉北宁两条铁路干线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此，敌我双方均志在必得，斗争环境残酷激烈。 在抗日战争中，平西、平北、冀东，还有冀中，也叫平南抗日根据地，四面把北平这座千年古城，这座当时日伪统治华北的中心城市，给包围了起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大兴地处平原沃野，在地形上无险可守，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这里最早的地道出现了。这间房子曾经的主人叫李焕章，是王场村村民。1943到1944年间，中共平南工委书记苏玉振和中共平南工委敌工委员徐建曾在这里展开抗日工作。为了保护党员干部，村民将自家的白鼠窖改造成能够容纳一两个人的地洞，因它很像青蛙过冬避寒的小窠，所以也被称为蛤蟆墩。1943年6月，十分区在坝东大苇塘召开了各联合县和地区对党政军民领导干部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提出把地道战进一步发扬光大。为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党员干部一边向村民晓以抗日大义，一边为挖地道的村民提供地道粮，用以改善艰困的生活。此后，各家各户的蛤蟆墩开始连接起来，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地下交通网络。平南地区的地道也由被动防御的状态转变为能藏、能走、能打的战斗地道。李焕章的儿子李春来，直到今天依然记得父亲当年讲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早上老干部进来跑到我们家以后，在这进来以后，进我们家屋里就钻这屋，就上这屋了。到这屋以后，就进入这个地下房。当时被发现，我们村有人把他举报了。我父亲借跳水的机会，把人别的人引走了，把俩同志就给救出来了。这地道口大概就这个位置，就从这儿撤离的。 王长村地道遗址反映了平南大兴居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用地道战的方式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要史实，为创建、巩固和发展平南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饱经风雨战火的地道遗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全民族抗战、同仇敌忾、戮力同心的历史见证。出于保护的需要，如今地道的出口入口均已填封，但在不久的将来，作为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